家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我问过，而家共产党就一篇再篇， 又要抽水， 唔系抽水，你事实系啊嘛。一篇再篇， 本身嘅篇本嚟嘅， 唔系屌你仲再篇，系咪？呢个实死嘅大佬，你话成日人心唔肯回归，点解要回归咧？你一篇再篇啊嘛，你已经邪噶啦，再邪，俾你玩捻晒啦， 邪上邪， 系咪好捻难搞啊？ 邪上邪，篇上篇， 冇捻晒正气啊嘛。 咁你咪原本 ？Hello， 大家好，嗱，我系郁敏，我同郭大师、郭博士咧就有一个节目叫《那些年》啊，就会喺礼拜六夜晚即系深夜时分11点至到11点半播出。那些年系讲咩咧？嗱，我哋两个咧，有人就夫子自道，有人咧就插科打诨，讲嘅咧。都是香港的舊事，舊得嚟有啲講緊係幾廿年前，有啲可能去到100年前，係嘛？而家唔係懷舊，而係温故知新。仲有呢、這個節目咧，係非常之有趣嘅，大家記得留意收睇、收聽，同埋記得交月費。 又嚟到周末啦，哇！今日再有啊 Kennedy 嚇，咁啊帶咗你嘅勁嘢喎，10194係嘛？ 係啊，呢個係傳唔係傳説嘅，呢個係LEGO 近呢幾年嘅勁 set 嚟嘅。 勁 set 係啦，嗱咁啊喺做節目之前就要提一提大家啦，就話今日都23號啦，係嘛？22號。 22號， 哎，今日冬至，咁就希望可以大家就即係多多支持交月費啊，支持 My Radio 嘅節目。系啦，咁我哋就翻翻嚟个节目，劲 set 点劲法咧？ 点劲法？如果系 Under Creator 系列嘅话咧，咁就呢 set 应该系第一 set 嘅咁 details 嘅模型火车头。 系 系啦，嗱，等等 呢个10194，嗱，咁啊，即系粗鄙少少咁讲啦。咁啊，呢个翡翠之夜啊，就可以话系近代炒得最劲嘅一个火车。 系啊， 初初出嗰阵时，其实讲紧都系700-800蚊嘅香港个价。哇，停产之后大镬啦，升到5000蚊最高峰嗰阵时。咁啊，虽然而家冇跌翻少少，点解咧？因为最近 LEGO 重出翻啲 set。咁啲人咬底啊，咁跌下跌到3000多蚊，咁啊老老實實啦，3000多蚊係咪值得買咧？我覺得都 OK 嘅，因為據細佬嗰個睇法咧，佢就唔會重出嘅，起碼未來4-5年咧，大家唔使擔心，照買係穩健嘅。不過就話火車你話佢係咪真係值到3000多蚊咧？見仁見智。咁啊，但係隻色咧真係好搶嘅，係咪？ 神 set 咯，所以喺我哋圍內覺得呢 set 算係神 set 嚟噶啦。嗱，佢火 LEGO Under Creator 系列嘅火車就叫出過兩架啦，暫時。一架就呢架啦，10194啦，另外嗰架就 Horizon Express 啦，即係其實就係法國 TGV 嗰架火車嘅模型版， 呢、這個高速啊， 高速列車。咁另外一架叫做 Musky 嘅嗰架火車咧，就唔係 Under Creator 系列嘅，不過都係模型級數嘅。 嗰、那個係比較真係走賣廣告為主啦， 係啊，賣廣告為主啦，可能去幫 Musky 呢間公司出 set 咁樣啦，不過都好受歡迎嘅。 咁啊，但係呢個係真係講緊經典中嘅經典啦。喂，咁我想問一下啦，呢架嘢佢經典位喺邊啊？ 呢架嘢佢經典位啊？呢架嘢算係佢係用一架英國好出名嘅火車做藍本嘅。 誒，咁我哋可以開去維基百科條 link 啊，唔該技術人員啊。咁就今日同阿 Nelson 傾下偈啦，咁就講下講下，喂呢架嘢究竟勁在位喺邊？係咪真係架車嚟要 LEGO 求其整？喂，原來唔係喎，真係有根據喎、 啊，有根有據㗎，你見到係好似嘅。咁呢架咧，直情一樣。咁又咁當然好多 detail 位佢做唔到啦。呢架就叫做呢個叫做 Flying Scotsman， 即係叫做飛行蘇格蘭人列車。咁、其實佢有個編號嘅，叫做 Lena Class A 34472。 嗱，即係佢因為飛行蘇格蘭人咧，即係呢一個而家係一個 service 嚟嘅，一個服務嚟嘅，即係到今日為止，佢依然係由蘇格蘭去到倫敦嘅一條火車線係冇變到嘅， 係啦，仲係呢只火車， 但唔係呢只火車，當然唔會呢只火車啦，已經係而家啲現代火車啦。不過即係呢個車頭咧係要特別指出係 Lina Class A3-4472呢架火車頭，就係而家我哋飛咗之夜佢模唔係模仿嘅，用佢嚟做藍圖嘅呢架火車咯。你見唔見到其實佢啲 detail 位有啲似嘅，例如佢後面 Lina 嗰個字啦，同埋4472咁樣。咁呢一個係用翻用咗10194，即係呢一色個編號啦，同埋佢用咗 LRTS 呢四個字嚟代替咁解啫嘛。 佢呢個都仲係嗰啲煤礦係用 蒸汽火車，我哋叫蒸汽火車頭， 蒸汽火車頭 係啊，蒸汽火車頭 係咯。咁我記得即係上個禮拜做完節目啊。咁啊，同阿 Kennedy 傾偈，我話：喂，我冇乜貨咯，最近你點啊？喂，夠唔夠頂多幾集啊？佢話：唉，唔驚。喂，點啊？你諗住整唔整集火車啊？咁我問：喂，你有啲咩勁嘢啊？10194。咁我其實呆咗嘅，因為呢一架火車咧，其實嗰陣時出咗年齡嘅，咁啊，2009年出嘅，我記得。咁啊，其實佢2011年嗰陣時已經就停產㗎啦。哇！我心諗你使唔使咁快停啊？真係，仲要係短期內佢係升到好犀利嘅呢架火車。 嗰陣你冇興趣咩？買一架。 冇啦，冇啦，冇啦！我火車不嬲都麻麻，同埋我覺得火車咧，可唔可以去翻個大鏡先啊？唔該你啊！我覺得火車最即系 LEGO 火車最大嗰個遺憾啊，又或者可唔可以唔可以叫遺憾？即系嗰個 shortcoming 就係佢其實咧打環咧係得六粒嘅， 係啊， 即系變咗裡面其實比盡都係坐得一邊人， 係啊， 係啦，咁我就覺得。即係有時好似同嗰個現實世界嘅火車有少少距離。咁如果裡面做八粒打橫八粒啦，咁兩埲牆佔咗一粒，裡面仲有六粒嘅。咁你話左邊兩排人，右邊兩排人，咁就比較貼近翻個現實。係啊， 所以而家有啲Advance 嘅 LEGO 玩家都會中意， 即係你嗰啲啊？ 我唔係，我未識搞呢啲嘢。佢會中意用八粒嘅火車咯，即係我哋叫八。八個格咯，係啦，我哋一格格嚟數八格嘅火車咯。 係啦，係啦，係啦。咁而家呢個係六格，六格意思就好簡單。LEGO 啊，好多粒粒突出嚟嗰啲嘢，咁啊一二三四五六打橫數六粒講完，係啦。咁但係即係你知好多玩火車嘅人，好似你嗰啲癲嗰啲咧，就其實唔止買一架嘅， 佢哋好多 架，九幾架嘅， 佢哋好多卡嘅，佢哋即係呢卡嘢咧，佢哋就起碼買五六卡翻嚟最少，咁啊拖住一架，咁就真係好靚嘅。但係佢而我呢個10194啦，咁佢又附送咗一卡啫，啊咁當然佢有埋貼紙嘅，咁就希望你就遲啲買多幾卡，你見下見唔見到啊？ 麻煩翻佢個近鏡啊，唔該你啊，想俾大家係咁樣睇下啲貼紙係點嘅樣，咁啊其實有啲咩睇都係12345789 10，哦，即係佢預你可能 買咁多卡係啦， 梗係唔會啦，大佬發一啖咩？ 哎，咁而家好興噶嘛，拆開嚟賣噶嘛，網上面咁就有啲人就賣，淨係擺架車頭，有啲人就淨係擺個卡出嚟賣。 OK，喂，但係就話你呢個都係嗰陣時中意先買 的。係啊，呢架靚嘅，講真， 靚真係。 當初當然當初買，梗係唔知咩嚟㗎啦，知道淨係蒸汽火車頭咯。咁就你話係咪背後有啲咩歷史啊嗰啲嘢，真係唔知嘅。咁但係真係一個字靚咯，因為由 LEGO 開始出火車到而家係從來未有一架咁 details 嘅蒸汽火車出過嘅。就算是好像以前即是80年代的火車啦，甚至再之前的火車呢，沒錯它有蒸汽火車頭，但是都是很玩具性質的，這架就十分之模型級數了，已經是去到 這架真的是近代 LEGO 最我焗住眼看最炒得的一架， 是最炒得的 價值最高的。當然你跟那些東方快車比，那些車沒得比，那些就去到另一個經典了。但是短短幾年可以這麼快停產，還要那個需求這麼大，很難得。 這輛車呢很難得的地方就是它有很多引擎，很多引擎，好像那個火車頭車身這個位置，這些引擎 是的。 咁車身嘅禁值，我諗第二次可以 zoom 近啲俾大家睇。 好啊，咁當然有好多位佢都係用翻貼紙代替嘅。咁佢呢個印件我係最欣賞咯，做得幾好嘅。 係，同埋架車其實幾聚秀啊。咁啊，喺節目開始之前咧，咁我就試下開呢架車。咁啊，其實咧。開唔到嘅， 係因為太，我已經係用咗佢說明書入邊介紹嘅嗰個摩打嘅啦。但係冚咗落去之後咧， 試下開唔開到， 依然都係咁難開嘅。 係啦，有啲難開。 係啊，嗱，你嗰個位甩咗出嚟啊，整翻佢先。 我熄咗佢先啊，費事啲觀眾以為我哋嗰啲叫咩？ 喺度玩火車。 亂嚟，等陣我擺呢度啦。咁啊，嗱，你嗰啲車軌都係叫做最新嗰代嘅， 係最新嗰代㗎啦，係啊。咁但係我其實應該帶啲直軌過嚟會好少少嘅，我諗住淨係帶個圓軌過嚟，咁啊玩個圈就算㗎啦。不過原來呢架火車其實要直軌行咧就會好啲嘅。 試下開唔開到先？ 你都知好多少 真係 係啊。 等陣先啊，唔好意思啊，啲觀眾喂，真係冇㗎，呢架車真係幾有份量㗎， 太重啦， 太重喎真 係。好似有小朋友为呢架车 开唔到， 好似有小朋友去外国为呢架车而狂喎，系咪啊？ 为狂系啊系啊系啊！可以可以去一条 YouTube 嘅片啊，唔该你啊。咁你系咪讲紧嗰条片啊？系啦，嗱咁啊，喺呢个2012年定2015年啦， 唔记得啦。 咁LEGO 啊，但系有个细路仔啦，咁佢就其实储咗幾年的錢、就想買這盒 LEGO 2012年 是的是的，但是很不幸運那時候這盒 LEGO 就已經停了產、那個小孩就很失望啦，就寫封信去 LEGO 那裡就說喂拍爛檔可不可以， 因為他說他儲了幾年錢，他很想買這架火車， 咁啊，嗱，如果大家睇到即系话，其实即系储钱都系想买呢盒 LEGO， 即系俾自己开心一下啦，因为自己储咗好耐，同埋最紧要呢个细路其实佢有少少即系嗰个，我记得心理有啲问题，即系少少 系啦， 系啦，系啦，少少即系健康问题啦。咁啊，但系 LEGO 就话真系，你话佢 marketing 又好，真係為個細路仔又好，咁我覺得點樣都好啦，個 outcome 係好嘅，就真係送咗一盒俾個細路仔喎。 佢實有 LEGO， 實有貨喺度嘅，佢實有存貨喺度，咪送俾佢咯。 係啦，嗱，咁啊喺10月17日，咁啊有個 box 去咗我屋企喎。啊，咁呢個咩嚟嘅咧？咁啊嗰陣時個父母就偷拍啊，唔係偷拍啊，即係影下個細路仔，咦，究竟係會有啲咩反應咧？咁啊打開。哇！係，嗱，佢嗰陣時都未知，係好興奮， 哇！開心， 係啊，真係 開心死佢啫， 係啊！即係如果條片其實喺小弟嗰個群組度，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咁啊，即係嗰一刻個細路仔收到，其實真係好開心嘅， 係啦。 咁啊，當然你話呢盒係咪真係為個細路仔做又唔係，但係即係都真係叫做攞盒自己存貨出嚟， 梗係啦嚇！如果俾著你收，你都開心啦， 開心咁啊！大佬， 佢呢啲少少錢就可以做到一個咁大嘅效果，係咪？全世界都知道，咪又幫佢免費賣廣告， 係 咪個形象有提升幾好？ 唔係咁我又冇從呢個角度睇嘅，即係我都係從一個即係細路仔真係開心嘅角度， 係啊， 咁啊，真係收到份禮物好開心。咁啊，呢個新聞嗰陣時其實都 傳到嚟香港 轟動， 加轟動啦。 BBC 都有上過 news 啊，其實 係啊，咁犀利， 犀利犀利，真係上過新聞。 為咗盒因為一盒 LEGO 啊，真係，所以 LEGO 啲公關識做嘅， 識做啊。嗱咁啊，即係喺節目咪喺播呢條片嗰陣時，我都嘗試過開呢架火車。咁啊，喂，老老實實真係太重啦，開唔到，冇計。唉，咁啊，真係我唯有。即系摆喺呢度俾大家睇下咁啦，因为冇办法，即系个车头其实真系重啊。咁啊，但系3300蚊，其实我系睇前嗰排有个人佢即系嗰啲叫割价，真系 割价。 我谂佢都蚀咯，咁真。 我见亚马逊卖成大概折翻五，系咪5000几定4000几蚊港纸？即系亚马逊嗰个一计美金噶嘛，我计过条数，折翻好似 500中40，4000零蚊港纸， 4000零蚊到啦，系啊。 咁講真，咁暫時都仲有得賣嘅，咁各位可以再上去 bid 下嘅。 仲有得賣咩啊？賣 即 係 呢盒咯。 咪梗係買啦， 二手啊，二手就大概都要成3000蚊，2000零3000蚊港紙啦嚇。即係如果真係中意嘅，佢會買嘅。 係嗱，咁啊，另外講埋啦，呢盒咧其實有跟3隻人仔嘅。喂，咁啊，但係老老實實呢啲人仔咧都係嘻呵蟹，我覺得真係又冇乜特別咯。咁啊，其實都。即係都 純粹揾嚟撐場嘅啫。 其實即係呢啲嘅人仔就係撐呢個翡翠之夜嘅場嘅。喂，咁啊，但係點解叫翡翠之夜咧？ 我唔知喎，真係我真係唔明點解佢安個名叫翡翠之夜。嗱，其實買嗰陣本身架車冇動力㗎， 係我係冇動力， 係有另額外加俾佢，就加咗呢幾樣嘢咯。其實 呢個係第幾代呢個？ 呢個咪而家嗰扎貨車嘅 series 都用緊嘅一個 remote control 嚟嘅， 係咪九鑊？ 嗯，九鑊。 誒，我俾大家睇下呢個係九，呢個九鑊啊嘛。 係九鑊。 咁佢嗰個力係咪比之前好啲啊？定還是佢用 其實講真， 用 電即係點啊？用翻以前12瓦，我覺得最好，因為個電係喺個路軌度攞噶嘛。係呢度呢個電係靠後邊嗰個電池箱嘅。 係嗱。用路軌攞電咩意思呢？咁我如果將呢架火車攞一攞佢先啦，誒呢啲又可以講翻少少 LEGO 嗰啲火車史啦。嗱，咁你見到呢啲 LEGO， 你見到呢啲火車軌咧，就真係件膠嚇，講完嚇冇乜特別嘅。咁啊，架火車嗰個推動其實係靠車上面本身嘅摩打， 係 嚇，當然 係電池箱， 電池箱即係裡面嘅電芯去推佢咯。咁啊，但係以前嘅嗰個火車軌啊，喂，真係嗰啲用料十足喎，係嘛，冇偷工減料喎， 係啊 係 啊， 係嘛， 嗰陣係咧響。在路軌度攞電，其實點都好過你有個電池箱。 係啊， 因為其實咧本身架車咧，就算拎走曬所有嘅嗰啲電嘅配件咧，都好重噶啦。 係啊， 你再加個電池箱落去，電池箱有6粒3A電，咁之後加埋個摩打，加埋個接收器。咁你仲要佢喺路軌上面行得好快， 唔係不過係有啲 好難， 有啲可惜啲就我哋其實應該可以攞多少少料上嚟，不過唔緊要啊，吊住打引號嘅係嘛，即係冇人睇嘅話， 下次 即係好簡單啦。你見到呢個就真係膠一嚿，咁但係舊款嗰啲其實即係嗰啲 LEGO 先有質感啊。佢火車上面係真係仲有條鐵，真係鐵啊 steel 啊包住啊。喂，大佬嗰陣時我諗 LEGO 蝕到嗨嗨，所以我係唔好搞啲咁嘅嘢，拍爛湯停產咁啊，出呢啲咁嘅膠嘅。所以話嗰陣時嘅 LEGO， 我聽過啊，係咪阿 Van 講以前嗰啲嗰個 power 勁啲喎？ 勁應該勁好多嘅，加埋佢個 motor 咧，即係最緊要啲火車輕啊嘛。 嗯， 系啊，佢本身个车系都话啦，冇头先嗰堆电嘅配件喺度，个车轻几多 哦。 所以咧，其实咧，有我见过喺网上面有部分玩家咧，就将呢架车，咁佢直唔系用翻呢个摩打嘅，唔系用翻而家介绍8882呢个大摩打，佢唔系用呢个嘅，咁佢系直情改装用翻旧嗰个电喺路轨攞电嘅嗰个摩打，咁就其实。嗰、那個成架車就輕盈好多，咁、就唔需要話咁重咯，係啊，孭住個電箱都好重噶，你陣間試下攞個電箱就好聚手嘅。 咁咪所以點解話以前嘅車其實真係嗰個推啊，個 powerful 即係 powerful 好多。 係啊係啊。 咁而家冇計啦，即係 LEGO 唔知點解出下要出到呢只咁嘅。嗰啲 佢聽講係因為美國嗰邊嗰個安全玩具安全嘅規例改咗啊嘛，咁詳情就真係要上網查下啦。 即係成個市場要聽美國佬話事， 咁正常啦、啊，最大市場、啊。 唉，冇計，我唔好難講，可能聽中國話事啊，真係。 中國攞嚟老翻啦，呢架有咩㗎？ 呢架有老翻呢架。 有咩拼嗰啲已經有啦。 唉，落拼，唉呢啲唔好買。OK， 喂，咁就即係好翻俾大家睇埋啦。其實佢裡面係用。3A 呢個 remote control 都已經用3A 電三粒， 所以呢個三粒跟住架車裡面嗰、那個 係啊，你可以拆出 再三粒第二支啦，費事即係黑六啊，係咯咁可以去翻個大鏡先嚇，唔該你咁唔係其實今集真係多謝阿 Kennedy 嘅，因為我冇諗過原來你有呢架火車， 係你都冇問。 超鬼知啦， 你 要 問噶嘛？ 我嚟緊，我哋仲犀利有名車之嘢，你有曬嗰啲 Ferrari 啊、Volkswagen 啊、Cooper 嗰啲， 最近嗰幾架啦，有嘅。 係咁我哋整個精就名車之嘢咯。 名車之嘢。 咁當然我哋 Horizon Express 同埋呢個 Musky 嗰架火車都可以介紹一下嘅。 你都有啊？ 有 啊。哇！全部都有原來。嗱咁就第一節去到呢度先啦。咁我哋中長時間會長少少，因為要對呢架車拆骨俾大家睇下裡面嘅。下一節再翻嚟。